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学生活。 别闹了， 我是白边， 我是蓝妹子。 为什么你要蓝妹 子啊？我要适应一下我新的昵称啊。 所以在做效果就对了。 对，这是效果。好，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有关大学开学这一件事。 开学第一周已经结束了。 为什么你感觉这么累？ 欸，我原本以为大学第一周会很轻松，欸，但是就怎么会好像报告啊，分组啊， 很多事， 对啊， 都从头来啦。 但也不该这么累啊。 是你自己累吧。 欸，是真的，今天礼拜，今天我们录音时间是礼拜五，然后我这今天一走出校园，我就觉得，哦，我骨头真的快散掉了。 终于礼拜五，知道吗？ 对， 哇，我在礼拜三就觉得，怎么今天还是礼拜三？ 但代表我还好很多。就是我还对上课有一点 憧憬嘛，就是憧憬嘛， 想不出口，不好意思。 但不知道，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们学校报告太多了。就是在分组，其实现在分组问题好像已经还好了，欸，你会吗？ 到大四通常不会，因为我们在大一大二的时候其实都已经有一个固定的组别嘛，就是你要找你就是 差不多的组员。 对啊， 对。可是有时候还想说要不要去跳脱，因为你这同一个朋友同一群想法其实是一样的。 其实我在想，因为我们学校有一个蛮特别的组，不是导师生联谊吗？ 嗯， 然后我就在想说，嗯，师生联谊，因为我也想不起来我之前跟谁一组，所以我就想说要不要再跟别人一组看看。 那结果呢？ 也没有实际去行动。 啊，就是在一个舒适圈大四的感觉。 对啊， 是吗？ 啊，你都大四，而且你也知道说你找的那些人会不会做事，那你已经习惯大家的节奏。 对啊，是没错。但之前一二年级都会很在意分组的问题。 对，欸，其实我一年级进来的时候，我会很 care 说我这一个报告我要跟这一群人一组，那下一个报告我会想跟另外一群人一组，因为我想试试看每个人的风格做法这样。 啊，结果你有实现吗？ 没有 没有。 一样一直在舒适圈里啊。 可是你大一大二就有比较不同人的分组了。 对啦，嗯，跟现在比是真的蛮多的。 其实我大一大二就刚开始会想说，哎，别人会找我吗？ 大一才有这个问题吧， 啊， 大 二 就 还 好。对啊， 然后大二就是我要去找别人。不想要在同一个就是同一群里面一直在做，一起分数报告。 但其实，哎，我大四我发现就这次回来啊，看大家，因为我们不是要分一个就是我们毕业的专题的主编嘛。 嗯，对。 然后大家都会想要跳脱就是舒适圈，欸， 是吗？怎么说？ 对啊，你看班上你自己想 一群人他们就是会想要去找， 嗯， 之前不是跟他们在同一群的人 有蛮多的，就像就有别人就来问说，哎，嗯，要不要跟我们一组，你要尝试不一样的啊。 嗯，对， 但我觉得他们只是想要拉人进去。 不是，我是觉得他们可能真的想法有比较成熟一点， 就不想要再固定的了吧。 对， 嗯，那你现在开学到现在，你有遇到什么很尴尬或是觉得我不知道怎么跟这个人讲话这样的问题吗？ 会啊，我就是你知道我其实刚开学前一两个礼拜，我看到有人 po 就是有关于学校的限制动态，我就会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紧张。哎， 紧张。 对，就是有一种感觉很焦虑，因为不只是因为要开学，主要是我要开学去面对，哎，我一年都没有见过的 朋友 同学。 连朋友都称不上吗？ 没有啦，就是就不熟嘛，就很久没见面啦。 可是我会觉得，哦，好怀念这个地方哦。 那是因为你出过社会，你知道学校的好。 嗯，是真的，真的， 啊， 学校的天堂。 你不会吗？就是有点小焦虑的。 我焦虑我是还好，但我会有点期待。 哦，你是期待感居多哦。 我会想期待，哦，我要又回学校了。 嗯， 可能是因为就像你刚刚说的，就出社会过，就 就觉得学校真的是好地方。 哦，我以为你是期待要做一些什么事之类的。 什么事？ 就是要疯狂参加活动啊。其实说真的，我焦虑归焦虑，但我也是对我的大四有点憧憬。但我这第一周突然间那些憧憬全部消失。 是太累了吗？ 就觉得其实这种事情太多，没有办法兼顾那么多。然后 真的 对啊，而且我那时候就是开学前我就一直在预想说开学了别人会问我什么问题。 真的假的？ 对啊， 太浮夸了吧。 不是啊，你不会想说你那么久没见到面，他有可能问你说你实习过得怎么样，那不然就说你暑假还好吗，然后不然就是你未来吗。我最怕别人为我问未来的问题，因为其实我对我自己未来也是很迷茫， 就是还在寻找方向。 对， 那真的有人问你吗？ 结果没有。结果竟然没有人跟我聊到这种话题。 那别人就是一见面开都跟你讲什么？ 我没有跟人家讲话。开玩笑的啦。 我看你 怎样？ 有吧，你也是会去主动跟别人讲， 就 say hi 啊， 然后呢？ 拜拜， 太快了吧！ 真的， 你才刚开始就结束了， 拜拜，不然就 hi， 过得怎么样啊？这样，那其实大家都说哦， 不错， 对啊，不错， 还 可以。 就其实，在实习之中，虽然会很多抱怨，但就变成说，大家回来就说哦，还不错，就可能收获吧。 真的是有收获，你像我在实习的时候也是会一直扛在一些 小事杂事， 真的是小事。你后来想想，其实真的是我啦，以我为准的话，快乐带来的比较多， 就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就过去就过去。 那你开始有遇到什么尴尬的事吗？ 尴尬，我之前刚开始，一年级结束开学的时候，我比较尴尬。 为什么？ 就是我看到一个人，我就知道他，我认识他，我也知道他是谁，班上的同学，就是我也还是可以跟他聊得很开心。但说真的，我要叫出他名字太难了，我完全忘记。 等一下，你就一直不知道他名字，然后跟他聊？ 对吗？反正我们的话题中还是那个熟悉感不变，但是我就是忘了他的名字。我在聊天的时候脑袋一直在搜索他到底叫什么名字，他到底叫什么名字。 那你也是很焦虑啊，因为你很担心就是等一下都要叫名字还是怎么样。 我 可是最后应该没有吧？ 最后没有啊，人家不会说啊我叫什么名字，这样不会吧。有那大二开学的时候，因为大一已经有这样经历，那个人就问我说，那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 啊，你怎么回答？ 我说我知道，我就是说出他的名字。那我姓什么？太难了， 太难了。 平常都叫两个字的话，你真的要突然姓什么，是不是很难？我相信你有经验。 那我决定了，我以后就是见到一个很久没看到我，我说你还记得我叫什么名字吗？说真的我真的这样问过。 真的， 我忘记前几天，我不知道忘记遇到谁，我就问他说你还记得我叫什么名字吗？ 是我们的同学吗？ 我有点忘记是谁，但我好像真的讲过这句话。 那他有什么、 我想起来是一个学弟。 嗯， 对，我就问他说我说你还记得我叫什么名字吗？他就说但记得啊，你叫叉叉叉嘛的。我说 幸好他回答对， 对， 但是会救出人。 对啊，他还是就是跟我关系上还不错的学弟。对， 这样子他是真的还记得。 对啊， 你也不记得别人的姓氏啊。 他 那个上次谁姓什么？不要说你说的很像你没经验。 讲到姓氏很尴尬。因为有一次，因为我之前我在公司接通电话的时候，然后我就是电话拿下，因为我要留下他的姓名，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可能刚进去，就讲话没练的，然后我就问他说，那请问您的姓氏？ 台语吗？他用台语吗？ 没有姓氏， 嗯， 你知道姓氏就是有点，如果在电话那一头他听不太清楚，他是以为我在问另外一个问题，你的姓氏。 不会吧， 我不知道，但反正我觉得这也是蛮尴尬，虽然跟开学没有关系。 等一下，人家打去饭店会有服务柜台的人就说请问你的姓氏 是？不知道，然后反正他就是，我说他也含了蛮多次， 他可能也顿了一下吧。 对， 你在问什么？ 我自己也很尴尬。对啊， 可是说，如果说焦虑，我觉得我还好，对啊，我就没有那么大的感觉。我反而想好奇是，如果 又再次看到你很久没见的朋友或是同学， 嗯， 好朋友，你会觉得有种陌生又熟悉的感觉吗？就有距离？ 还好耶，这对我来说还好，因为说真的跟我很好的实习的时候也一直都有在见面，所以就没有这种感觉。那你的话，你有觉得就是因为一二年级一定会有因为一些事情摩擦嘛， 嗯， 那你又再度在四年级看到他，中间时隔一年，你有没有觉得哎，好像看淡了，也没有什么当初那种不喜欢的感觉之类的？ 是看淡了，是看淡了，但是还是会有不想要再去跟他接近或是交集， 嗯， 毕竟可能是真的也没有说吵架，就是可能真的是有伤害到，但是你就知道他是这样的人，你就不会想再去跟他有太多的接触。对，尤其嗯，那个就是要说到宿舍，你知道的。 等一下，哎，宿舍大一，哎，我大一的时候也是很害怕进宿舍，哎。 哈，可是我怎么觉得做什么事情都是很期待的？ 为什么你可以这样？ 但是你看，期待越高，失望 害哦， 对， 失望的跟伤害就越大，是真的。 其实还好啦，就是真的时隔这么久，差不多都忘了，也忘了当初到底是为什么吵架。对啊， 对啊，是会忘了，但是就会觉得还是很有点陌生吧。虽然之前就是还不错，但吵架之后就会觉得还是有点陌生的感觉。 那就是这种不好的事情先别谈。但其实大学我看其他就是宿舍都还也是有很快，他们还会寝具。 对啊，我知道，好羡慕哦。 没有，没有寝具 啊。 而且其实说真的，宿舍其实有一种陪伴感， 可能刚进来的时候、 就是 拉近彼此的距离了。 真的，你不管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开始进去，我为了跟室友有话题，我还拿着一块粉饼，然后去问对方说：“哎，那这粉饼你会用吗？要怎么用在脸上？” 应该不是问我吧？ 绝对不是问你。对， 我知道我化妆没有这么厉害。 没有啦， 然后呢，他就回答你。 对啊，那时候你就觉得哎，就是我们的关系有情景了，这样了。 没有，我刚才你这样说，我还想说你拿着一本笔记本去看上面有什么问题，可以去问同学。 好好笑哦！要是我卖那种书就好了，你就不会觉得我那我到时候要跟别人说什么啊？ 就是那种社交的书。 对， 但好像真的有那种书，就是该怎么跟人家聊天。 但是我觉得那种很鸡肋好啊，不要这样，人家书写的很好，毕竟我也没看过，我也不知道在说哪本书。 第一次聊天就上手，类似那种，有很多人去那个书局看就会有。但我也没有认真看过。 其实我还蛮怀念宿舍生活的。 哪部分？ 就是因为我们宿舍算是蛮高级的，因为我们上去是楼梯式，不是那种就是很像要爬那个梯子。 对对对， 我们楼梯上上去，我们不是四个床吗？然后睡觉的时候你就觉得不管怎样就是旁边都会有人在。好像鬼故事哦。 但可是自己睡的时候就会是空床， 而且又很空旷。 真的很空旷。像大二住的房子就是两双人房嘛，然后就空间很大，然后我睡的是靠近床靠墙那边，所以我等于靠阳台那边都是空的，是我一进门的那边，然后靠阳台全部空了。晚上真的很可怕，就一半以上都是空荡荡的感觉。就觉得好暗。 讲到住外面，那你当初你在找房子的时候，你有什么？就是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找房子？因为你不是大一的时候要搬出去吗？ 大二搬出去。 大二搬出去。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找？大二才开始找，还是大一的时候就开始找？ 那时候好像是有同学大一的时候，大一上刚开学没多久就已经在看房子，然后就说他们要去看房子，然后那时候跟那个女生就是聊得还不错，然后他就跟我说那你要一起去吗？然后我就说好啊，反正就是去看一下，虽然也没有想说这么早就会想要这么想要签房子，那就去看。我说好像真的还不错然后可房东，我觉得房东真的很会讲，毕竟我们才刚进来，他就说我们房子很快就会租出去了，所以附近学姐他们都有在看，但我也不确定是不是真的有在看，但就会很紧张，因为你会怕你找不到房子。 然后就赶快问就其他人有没有想要，因为那时候看双人房嘛，然后就看其他人有没有想要跟你一起住。你有很紧张吗？还是没有？ 你说租房子吗？ 对啊，租房子这件事 好像还好耶、欸、 还好、 欸、对啊，我也忘记了。 你有 好啦，没有啦，就是租房子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大一上就要找吗？但还是先找起来。 对，你还是先，对，你还是先签了。 对啊， 對吧， 还是先签了。 就我们都好快，那我们大二直接租好大四的房子。 对，我们大，而且好像也是上学期， 是上学，哎、欸，好像是、哦、 好像上学期我们就把大四的房子租好了。 因为那时候就是觉得好的房子都会先赶快被签掉， 嗯，就是真的。但是就后来就是看那个 D 卡上好像释出了很多有厨房的有厨房的套房这样。 哎、欸，我真的原本会有想要住那一种， 嗯， 有厨房有客厅、 嗯， 然后房间就是这样，然后大家可以出来一起吃东西。 嗯， 原本真的有想要找那一种。 其实我觉得租房子还是要看你以你的需求为主、欸。哎，对啊，如果你像我这种很注重个人空间的， 嗯， 就真的其实一个套房就够了，然后又比较经常吃外食，很少自己煮的话，其实一个套房就够了。那、嗯、如果你是那种很爱，就是你很爱，就是平常就是会自己煮东西来吃， 嗯， 那其实真的要考量到有没有厨房的问题。 但我就会觉得有厨房就会煮，会吗？ 这就跟我之前就是想说，我买一笔电后我就会认真读书一样。 那你有吗？ 没有、 啊、大部分还是拿来看剧吧。 对啊 但我真的觉得有、嗯、就是有那个东西就促使你的欲望去做那件事情。 我还是觉得租房子以自己的 那个需求为主。 对， 可是好啦，也是啦，就会，可是还是有一种憧憬，像 会啦，还是会有憧憬，而且是真的蛮方便。可是你要想哦，你房子越大，你要整理的地方就越多。 对，像现在的房子就是小房间就小小的。 对啊。 然后，但我这样子，我第一天睡觉我还是真的睡不着，就会觉得好暗、好可怕，作为一个人。嗯、 讲到租房子，我觉得那个房东也很重要。 真的，就说到刚进来的第一还第二天。我以为台灯没有灯是正常的，房东可能要叫我自己去 买。真的很好笑，怎么会觉得哦？因为我们之前住的地方，他那边是他那个，我记得那时候洗衣机不是脏脏的嘛、 嗯， 然后房东不是也是请你去先去买洗洗衣机的， 对， 然后他再给你钱， 对，然后还不用走，直接拿钞票给我。 所以你以为就是这个地方也一样是他请你自己去买灯泡吗？还是 我就觉得因为。像是我男朋友他们那边的房子，他们就不会服务到这种地步。 嗯， 就是我们这边的房附近的房东真的是很好，就会你反映什么，他就会来帮你处理。 对， 是真的很好， 是真的有差。嗯， 然后我就那个我同学就跟我说，你赶快跟房东讲。我说哈，可是这不是要自己买吗？他就说我们都有哎、欸。然后好，晚上跟房东讲， 对、啊， 隔天就来了。 等一下，我记得那时候进来的时候，我的椅子也是坏掉的，就它没有办法升高。我当天讲，当天就有了， 更快。 对、啊， 可能是因为我讲的时候是晚上。 嗯， 然后还有一个，真的超夸张，我都想搬家。我一 等一下，你前面才说这个房间很好，后面都说你想搬家是怎样？ 这真的很夸张，你听了就会想搬家。 嗯， 就一开门。超级臭，我不知道有一天回来中午回来我就觉得好臭，这什么味道？ 你说在你房间里面吗？ 对啊，就一开始扑鼻而来。我就想那到底什么样，是大便味吗？还是东西酸掉味道？我就狂闻，我在到底是哪里？我不夸张，我先把地板全部擦过之后，我想说因为味道就淡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空调那些开了就、 嗯 比较好， 没有是你嗅觉疲劳 哦。好啦，对，有可能是嗅觉疲劳。然后我就在要上课，我再出去，再次回来的时候，怎么又这么臭，超崩溃的。然后我很努力，我就在从地板开始闻，然后闻冰箱没有臭味，衣柜也没有臭味啊。然后还闻了我的垃圾桶，垃圾桶都是香的， 垃圾桶还比较香。 对啊，然后 就像然后就像我刚刚嘛，就跟过两三天我真的找不出原因，我直接跟房东讲，房东马上刚刚马上就上楼帮我看。房东比我更夸张，他直接闻浴室的那个那是什么漏水的那个是什么排水孔， 排水孔， 对，他直接从那里闻，嗯，然后说没味道，那他就直接说要帮我换厕所的那个空调嘛， 嗯， 就换成那种会隔绝臭味的那种空调， 嗯，怎么可以速度这么快？而且其实那时候刚搬进来的时候，我会觉得房东很重要，是因为当初因为我们房间里面有电视， 嗯， 然后有冷气，就是该有的都有， 对， 然后他不是还摆了很多台新的在他家一楼吗？ 对， 就是说坏了就随时就可以马上换， 嗯， 我是因为这点心动的啊，因为你像有时候冷气坏掉， 对， 那我们可能还要等过一阵子，还要等房东然后跟水电工约时间然后再过来， 嗯， 对，这其实需要一段时间，然后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又偏真的蛮热的， 嗯，因为可能气晒吧，是吗？ 哦，我也不知道，欸， 可是现在我觉得之前会更热，因为现在旁边有在改房子，所以应该比较还好，嗯 哦， 我要说到一个，今天我在下午在房间写东西的时候，隔壁的窗户外面的工人的音乐超大声，我都知道他们在听什么。 有时候早上也有啊， 早上也有吗？ 对啊，要开窗户才听得到， 哦， 关窗户 就 其实比较听得到。 我早上都是来不及的状态， 嗯，欸，那你已经有两年的租房经验了， 嗯， 那你对租房有什么要求？你除了你说刚刚厨房然后客厅， 嗯， 除了这两个之外，你会对就是采光啊或者是空间大小， 我觉得有没有窗户，我会在意有没有窗户。 你说的窗户是那种就是透气窗还是真正的那种可以打开的窗？ 是可以打开的窗 还是落地窗？高级一点， 落地窗，两层二年级住的落地窗 就是落地窗，欸，可是因为我们还要爬五楼，欸， 四楼啦， 哦，四楼 忘记是 五楼吧， 四楼吧， 总之就是最高的， 然后对，然后有阳台， 嗯， 但是那阳台根本 就没啊，不是，啊，我们也没有在用啊， 想用也会那个，因为这里空气真的是太脏了， 对， 真的。还记得有一次下雨，然后我就是我们穿衣服嘛，白色衣服， 嗯， 雨滴下来没穿雨衣变黄色，我不知道那时候是发生什么事，你知道吗？然后我就马上去冲，还有点洗不起来，后来直接冲洗衣房洗， 啊， 那真的超烦。我不知道那一次是发生什么事，但就走那一次，嗯，然后后来 你在小港走一圈，隔天挖鼻屎都是黑的。 卸妆就是了 啊，对齁， 对啊，卸妆，我之前在那种好山好水的地方卸妆都不会是黑的， 好山好水 怎么这么脏，怎么这么脏， 那就只有窗户， 哦， 只有窗户，哦， 算了，忘记讲太多，还有电视，欸，虽然我就没什么在参加，但我就觉得你需要有一台电视在那里， 你也是需要声音的陪伴， 对，真的需要声音的陪伴， 但我每次去找你，我看你也都没打开啊，只有开过一次。 我男朋友来的时候他会开， 啊， 隔壁说你是不是在看电视？ 啊，听得到是不是？ 就是 因为你看得大声。 我不知道，我觉得还好。哎， 欸，蓝妹是坏邻居？ 不是吧？就是可能我们不是床对床，然后厕所对厕所，跟隔壁是这样。 对， 然后他就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听到，他可能躺在床上的时候听到。 哦， 我真的是坏邻居，我还去敲他的墙壁， 啊，真的很坏，欸，我第一次听到有人用，就是现在这种年代谁在用敲墙壁去传递讯息， 就是我啊，觉得很有趣啊。还有冰箱，我觉得冰箱很重要， 冰箱当然很重要啊， 冰箱很重要， 对， 这卧浴室就之前好像会想，有些人会想要干湿分离， 嗯，有些人还蛮注重干湿分离问题，但像我就比较还好， 我也还好，我觉得可以就好， 嗯，但是有一点我发现蛮重要，就是你没有干湿分离，我对我来说还好嘛，但是你地板至少干得很快，那间厕所至少是通风的， 嗯，真的， 对，不然有时候踩进去就湿湿的，然后地板就很容易脏。我刚刚就是在跟蓝妹聊天，就聊我们刚新当初大一的时候刚要进来的心情， 就是那种， 对啊， 可是我还是很期待，为什么我又很期待？ 哎，欸，可是其实我那时候刚进来也是那种期待又害怕受伤害，就是怕说哎，欸，会不会遇到就是跟我比较不合的人啊， 我是 有害怕，因为是新环境，然后新同学， 嗯， 跟新的领域， 对 对，然后就这样有点紧张，但又有点期待。然后我是很期待可以交到很多朋友。 不是，你知道最麻烦是什么吗？因为我们不是要搬进宿舍吗？ 哦，搬进宿舍， 那你是不是就要想我要带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又不知道宿舍长怎样。可是很厉害，是因为我们宿舍有 VR 实境、虚拟实境，你知道吗？ 它 是可以上网去看，就是那一个宿舍里面的空间， 是每一个房间都有吗？ 嗯，没有，它 每一 种 房型， 对了，每一种房型 都有， 对啊，至少我们的房型我有看到。 嗯， 然后你在啊，不然你那时候新生的时候，你都带什么进去宿舍啊？ 不知道， 还蛮重要的吧？ 忘记了，但是我就是日常用品啊， 日常用品。你说 垃圾桶 啊？我以为你要从这洗澡。 洗澡的一定会有吗？ 嗯， 但来的时候不够就去买啊，不然怎么办？ 对啦，从日常用品开始嘛，对不 对, 对、啊、 那还有嘞， 必要。嗯，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很多人都会忘记。 我有忘记吗？ 好像没有，好像我们那个房间人没有忘记。 什么 衣架？ 衣架？哎，我衣架我还真的没有忘记。哎， 真的哦，我以为衣架是大家都会忘记的。哎， 是啊，我觉得好像哎有还会忘记的有什么？那时候没有，我是觉得我的东西都很齐全。你有吗？ 我觉得你的东西有点太齐全了，在大一学生的时候。 为什么？ 嗯， 你有印象是吗？ 不多说，大家自行想象。 好哦。哎，我还有一个水，那个小鱼水机，我想起来了。 哎、欸，等一下，大家评评理，有谁来住宿舍会自己带饮水机啊？然后他是真的从就是他的家乡，然后这样，而且他还不是第一趟就来，他是回去之后，他是要回家之后，然后来的时候就多了一台饮水机， 很可爱耶。 结果之后他那台饮水机根本就没在用， 每个礼拜都要房间两次，要搬进来又收回去，哎，很麻烦。但我一开始真的有在用， 可是他其他班来的时候我真的傻眼。大家真的可以问身边朋友有谁会带饮水机来宿舍。不是啊，如果你说你已经来宿舍，你发现装水很不方便，或是根本没有装水的地方，你带饮水机来大家可以理解。他说哇，蛮妹，你是我们救命恩人耶。结果啊，不是啊，我们就走几步路我们就可以装水，你带一台饮水机来干嘛？ 就觉得很可爱啊。不觉得很可爱吗？你 想什么？我觉得很可爱。 真的很可爱好不好？ 对， 你有看过那种小小饮水机吗？是不是我戴眼镜看过？ 等一下， 是 是，所以那台饮水机四年了，哎，三年了，它现在在哪？ 我还真的不知道。哎，是不是被我家人丢掉了？他们都会偷偷丢掉，然后就觉得我们不会发现。 所以它现在在哪？你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了。太难了啦，嗯，真的太难。 然后还有就是住宿的时候，就很多人不是都会偷带那个吗？就是快 煮 锅。 对，哎，不能煮东西真的是有点夸张， 不太方便。但大家还是会在那个，啊，厕所煮。大家都说什么厕所的电压会比较 高， 足够吗？其实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那时候也都在宿舍。嗯， 那时候甚至说连吹风机都要带进浴室。 对啊，而且还不能同时四肢的。 同时哦，但我觉得是没啥，我们现在都直接在书桌吹， 嗯， 两三只一起， 哦，哎，但有一次是真的，就是好像两台一起趴的，就是一起开的时候， 闪一下， 对，你有印象吗？ 没有印象哎， 嗯， 忘记了。 然后除了这些日常用品之外，还有什么需要带的？我记得，嗯，有学妹问我，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带什么吗？问你带什么？ 对啊。对啊，就日常用品， 我觉得 听 有时候忘记的。 嗯，可是以为大学不用读书了是不是？ 我就发现，哎，大学就要准备很多日常用品。 哪有，你大学的时候你就哇，大学我一定要做一点什么，我一定要有点长进，什么笔记本，各种笔记本，各式各样都带来啊。 是吗？我没有哎，我只觉得哎，要去大学了耶，好开心，要去别的地方外县市这样， 好像要去郊游哦。 不是吗？长期交友，毕竟我没有住过外面，长期住过外面， 嗯， 就很兴奋。 那其实，在现在这个现在目前这个时候，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你要记得戴口罩 了。哦，口罩。 很热啊。等一下，其实宿舍通常都会有那个啊，都会有电风扇，其实也不用担心啊。 嗯，哎，对。 对，宿舍都有电风扇啊。 那我啊，我是从大二才开始戴电风扇。对吧？ 因为大二我们住外面 了。对啊，它有冷气啊，但是就是房间太大，那是真的太大。 对，所以现在戴口罩很重要，大家记得就是去买一盒口罩放在学校。 如果有余力的话，可以收集各种颜色。 请大家不要囤口罩， 不要囤口罩。 不是啊，你可以买一盒，然后别人要是刚好跟你不一样，好吧，你们就可以交换。 嗯，哎，对，像我就把一些口罩分给我的同学，有颜色的那种。他说这个颜色我没有，我想要。我说好，我要给你啊。现在 好佛哦，你好佛哦。 不是现在。口罩现在买得到口罩就没这么缺了，就会开始讲究口罩的颜色， 嗯， 就会觉得要收集不同的颜色。 对， 现在已经口罩已经不是那种哦戴着就这样，现在有时尚， 还不是政府推出来的， 但政府也 是政府带领我们走进新潮流， 口罩新潮流。哎、可是你在行程的时候刚进来，你会怎么去认识别人？ 嗯，你不是觉得你会觉得我现在很厌世吗？就是感觉好像整个人没有那么的有活力， 想要去认识别人的动力吗？新朋友的动力？ 对啊，现在是真的没有。啊、但其实我大一的时候刚进来，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不一样。 对啊，你有印象吗？因为我大学刚来的时候，我都整个很嗨耶、欸，不知道在嗨什么。其实这样回想起来，我自己也觉得好丢脸哦，我到底在嗨什么啊？就是大家看，嗨， 吓到我了，嗨起来，太热情了。 当时就是这样子，对， 我好像有印象哎、欸，你就会去跟别人打招呼，然后也会去跟男生打招呼，然后不会像就是哦，不要靠近我，不要靠近我，不要靠近我。 现在真的是有一种生人勿近的感觉， 对，最好不要靠近我，一个眼神杀死你。 哎、欸，没有那么夸张，好不好？我现在是会打招呼，就是哎嗨，拜拜。我今天真的就这样，因为我今天走进办公室里，然后出来就遇到一群人， 嗯， 是班上同学， 嗯， 然后我就哎嗨，拜拜。 哎、欸，这样子你还比我好一点， 怎样？ 我就走过去， 怎样子？不是，好不好？别人会说哎、欸、蓝妹，这样大家就会自己叫啊，就是 就。那这样我也是，哎、嗨啊，我先走了，拜拜。 哦、 你们啊， 我少了一句 話，你们在这里干嘛？嗯、啊，你什么话？ 我就想，你刚刚说什么？忘记，不好意思。 你们就是我会多问说，嗨，你们在这里干嘛？ 哦，就是少了疑问句就对了。對，所以以后 就是会问一下你，关心一下。那但其实你还这样讲会不会很坏？其实你没有很想知道，就是想要。就是问一下他们在 這裡，不想要显得太冷漠。 对， 我就是太直接表达我的冷漠、 但我就多加了一句话 哦。所以其实认识新朋友真的是一问句就够了，你就是一直疯狂丢问题给他。 就像那个我上线上英文课，老师就说、Hello, how are you?、但他其实没有想要知道你今天过得好不好，不是说 how are you, 只是一直打招呼。 其实我前几天看 IG 的时候，就有人说，其实在国外 how are you, 他并不是真的想要知道你怎么样，他只是一天的开头的一个关心， 對，就是一个客套， 算关心，好像也不算关心， 就是一个打招呼方式。 对，就是我们中国人，我们就是中国人的文化。这是我们的习惯啦，我们说哎，今天好吗？ 中华文化， 对，今天好吗？ 然后就会说哎，还好，但我们不会这样问啊。 会，我会啊，我说哎，你还好吗？我是真的会这样问哎、 是哦。 对啊，不知道问什么哎，还好吗？对， 那你怎么感觉没带感情？哎，还好吗？ 难怪别人都不想跟我深入交谈， 因为你感觉人家随便问问 的、啊。所以大家就是如果想要，就是有一个友好的关系。就尽量不要像我声音这么低沉，要嗨 嗨嗨 嗨嗨是什么？等一下， 对，但是你之前我断了，还是没回答。你一开始是怎么交朋友？刚进来的时候， 我刚进来怎么交朋友？ 已经忘记了，是不是太久？ 因为我现在没朋友，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刚进来怎么交朋友。看来那时候是失败了吧。 那没朋友还好吧，大家都是同学，都是朋友，我觉得啦。 其实刚开始进来，因为大家都对彼此不就是不熟悉， 很多话可以聊是吗？ 对啊，其实有很多话可以聊，但除非说你不知道怎么开头， 嗯， 对，其实你就要先接近，其实真的真的，你大学的时候你要先接近比你还要活泼的人，他会带你飞。 飞， 他会带你飞，然后可能蓝妹吧， 没 有啦，只是当初我觉得很重要，是你就是有系上有活动，你就尽量参加，那是一个还蛮重要的社交场合，对， 嗯、 不要刚开始就不参加。我是到大二的时候才开始默默的淡出，这样子 淡出了，淡出演艺圈， 就淡出，叮咚噔，这样 直接走掉。 就是直接登出，登登， 就是可能大家还是会想要，可是大一大家也是会想要参加活动啊。 哦， 不会说， 哎、欸，不一定哎、欸，有的人大一觉得参加活动很浪费钱，所以就不会参加。 哦， 对 不对？但如果不用交钱， 可是那就是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就是他觉得我不参加这个活动，我也可以交到朋友，或者是说我不参加这个活动，就是我参加或是我参加这个活动， 嗯。 我也不知道我得到了什么。天哪，我到底在讲什么？帮我。 就是他不用特别去参加那个活动，但他还是可以交到他跟他合得来的朋友。 嗯， 懂。 对啦，其实真的你要参加活动，不是说一定要参加活动，只是参加活动很重要。 可能我们就是那种可能不参加活动交不到朋友的人。 不是，而且不是啊，对我们来说参加活动也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啊，因为你不 是 只有可以认识班上同学，你可以认识其他就是学长姐啊，或者是夜校的同学， 嗯、对，就不会扩大生活圈吧？ 嗯、 觉得 嗯，扩大生活圈蛮重要的。 我们都已经在这么小的生活圈了，还不踏出去？ 对啊，而且你也不能说你一直只活在自己的世界，你也要看看就是现在大家都在做什么。 而且我发现，其实不同的不同的朋友圈吗、 嗯、 的想法，其实就真的有差别。 嗯， 就是可能我们的朋友圈的想法就是物以类聚吧，大家想的差不多，但你真的去跟另外一圈交谈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个问题我真的都没有想过。 而且哎、等一下，有一个很重要，你要收集资讯啊，你要成长就是要收集资讯，所以你不扩大你的交、 啊、 你不扩大你的交友圈，其实你的资讯真的会非常狭隘，除非你是真的很会就是在网络上找资讯那种人，但我相信就是通常大学生不太会这样做。 对，是那个收集资料。 对啊， 可是我就觉得比起我自己啦，比起看文章，我更喜欢别人讲出来我听到了。 嗯， 就可能就觉得这样的吸收知识对我来说是比较容易的。 嗯， 就不用再自己看好多字好烦还有多长， 然后你还要自己脑海过自己脑中过滤，别人都已经帮你过滤好、嗯、 对对对，他讲给你听你就可以听得懂。 这样是对的吗？ 应该吧，一样是吸收知识的一种方式啊。 那除了参加系上活动之外，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做？ 你说交到朋友吗？ 嗯，应该说就是交友扩大自己的生活圈。 嗯，我觉得跟朋友的朋友相处， 嗯， 也是可以扩大你的生活圈、嗯、因为你的朋友可能就是我们系上，但你朋友的朋友就不一定是我们系上的、 嗯， 他就可能是别的系，那你去跟他聊天，就啊，他怎么知道的又跟我不一样？ 嗯， 然后就等于你又交到了朋友，可是他我朋友的朋友，他又有他的朋友。 哦，不好意思，他现在在饶舌。 他对他又有他朋友，所以你就会这样又扩大，又认识了很多人。 嗯， 你懂那种意思吗？ 我懂，我可以懂，但是这真的要实际做到，真的要有一个，真的是很难，除非说你有很特别的人格魅力吧。 就去认识。 可是说真的，我上了大学，我为什么一定要扩大我的交友圈？这是很必要的吗？还是 我觉得工作性质，如果你未来想做的工作性质会有差、欸、就像、 嗯、 如果像我们未来想走的是可能商业或是行销业务， 嗯， 就你必须去认识很多人，因为你必须知道很多知识，你才有办法去做可能商业行销这一块。 嗯， 你要懂得输入你头脑的知识要够多。 嗯， 但你真的没时间，就像刚刚说你没时间用文字去看。 嗯， 所以你接触人是最快的方法。 哦，好道理哦。 被说服了， 被说服了。 对，我原本就是立志我要当一个边缘人，但其实现在已经大四了，才会觉得说，哎，其实人脉真的很重要。因为如果你之后你有想要做什么事情， 嗯， 你想要做一个推广，你一定是先从你的基础的粉丝开始嘛。那你的基础粉丝就是你现在的这些朋友还有同学， 嗯， 对。那如果你一直从大一你就一直活在自己的生活圈里，那其实你之后要做推广行销宣传的话其实会稍微比较困难一点。 对，就是被限制住。 对，那就是大四继续努力加 油。我要讲到一个，刚才说到新生， 嗯， 我二年级的时候就会很好奇大一进来的新生， 嗯， 就会一直看，就是哎，现在这是新生耶，然后就看一下，哇好新鲜哦，这样。当初我们是这样讲，现在大四了走进学校，哦新生走过去。甚至有时候连看都没有看的他一眼，嗯。 但其实诶，我有一次，因为我那时候才刚回学校的时候，我那时候是没有交通工具的状态，所以我就是会去等公车嘛， 嗯， 我会等公车， 哦， 对。然后就是会有新生然后来问我说，诶，请问那个参差学校怎么走，就是，然后我就会觉得，哦，好可怜哦，我要带他。就是他就有点像就是迷途羔羊吗？ 有可能，对，他也是来到新的城市的。 对，然后我就会跟他说，那你就跟我一起搭公车，我等下搭哪一班就跟我一起搭哪一班这样。 啊，他怎么知道要问你？ 他可能想说，哦，就随便问吧。 哦， 然后就想问到一个就是学姐 跟他同校的人。 对， 这你很有爱心耶。 不否认。我不否认。 那他有大包小包吗？ 哎，没有啊。那我怎么知道他是高，就是跟我同一个学校的学生？ 对，那你怎么知道？ 他就问那个学校怎么走。 哦， 但他没有大包小包，他可能也只是想说，他可能也是去哪里玩吧，然后回去不知道怎么回去。因为他问我的是一个不对的公车，就不是那可以到他想要去那个地方的公车。 这时候要说不知道怎么回家，还想出去玩。 哎，欸，可是他是一 个 人呢，欸， 他可能就是像我都会去找我另外一边的同学是一样的 啊。哦， 只是我不同的是我有交通工具。 嗯嗯嗯， 我可以自己就骑车到那个地方再坐大众运输。 对啊，就是迷途羔羊。那其实走进校园后我其实也不会想要关注新生吧，但其实会闻到浓浓的青春味。哎呀，感觉好恶心哦，浓浓的青春味。 虽然我听到的很像什么草地青青草原的那种扑鼻而来的。哎， 我们学校是真的是草地很多啦， 很美。哎，我真的一开始宿舍刚搬进来的时候我就哇，这个是公园吗？ 阳光草地 啊， 啊， 然后又大太阳，对啊， 哇塞，我学校也太美了吧。但后来走路好累哦， 好大哦， 嗯。其实我觉得新生进来多多少少还是要保持着一点期待的心情，不要一进来就死气沉沉，那其实会影响到周遭的同学愿不愿意接近你。 哦， 对， 很有道理耶。 嗯，这其实还蛮重要的。 嗯，我们今天讲了很多有关开学这件事。 小离题，小离题。 其实蛮多的。但不过就是从新生回顾新生，然后到一直现在的心态改变， 嗯， 对于开学这件事。 嗯， 那如果就是其他在听众朋友有什么其他想要跟我们聊的，其他想跟我们聊的开学事啊，或是想听以后想听我们说什么，都可以欢迎在下面就告诉我们或是留言，我们都会去看。 嗯， 然后可能也有可能会就把 你留的言说出来，然后一起跟大家分享，因为你的疑问可能就是大家的疑问。 对 对，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咯。 好， 谢谢大家， 下次见， 拜拜。